人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在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直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儿互动话题是什么原因啊，让你决定投资它？所以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一个北交所的那些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 什么原因让你投资它呢？什么原因会让我聊这个事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银泰证券股转业务部总经理、总裁读书会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可亮老师，欢迎张老师。 谢谢圈主，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可以直接说话了，可以直接说话。那个就是张老师，什么原因会让你决定投资一个股票或者一些机构呢？ 我们呢是券商，然后券商从业人员呢是不允许炒股的。 券商从业人员是不允许炒股的，但是呢，我们是券商自营的 啊， 做事部门。然后呢，确实我们也在做着北交所这些企业的投资。当然做投资当然是为了挣钱嘛。但是我们做市商的身份呢，其实还不完全是要我们挣钱，而是为了给这个市场提供流动性。也就是说，他像这个一个股份的做市商的身份呢，像一个总经销一样啊。这个产品他有的有经销商来卖给各，通过厂家通过经销商卖给客户。那我们现在北交所没有，新三板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券商作为企业股票的经销商我们的投资者想要买卖股票都要通过我们券商来买卖。我们会同时报买价报卖价。 对， 当然了，这个买价低卖价高 是 啊，中间可能会赚点差价。 对，那此刻呢，我感觉张老师看着我的眼神，我感觉我就是个小韭菜一样。没有，因为在这个直播之前，我跟张可亮老师也聊了一会儿，简单聊了一下。我说我呢，我们俩见面第一个问题，张老就问我，刘佳你炒股吗？然后我说我没有炒，因为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另外呢，我没那么多钱，然后就觉得投资呢应该是放到一些，但是我 我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我有房子，哎，我会觉得这个是刚需，然后是不是也能涨点啊？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小白的一种心理啊。 嗯，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我觉得在张老师面前我就是小韭菜。那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我跟大家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张可亮老师，因为张老师平时特别爱读书。对不对？ 对，没错， 而且喜欢哲学，嗯， 对 啊，政治经济学， 对， 你看我对您都有了解。 对， 而且您呢，之所以把您请到来，也是通过朋友推荐。他说您是一直在坚守新三板， 没错， 坚守了几年？ 八年，对， 走了多少人？ 无数 战友， 就是这些年朋友圈越来越少， 朋友圈 当敌人越来越多，当朋友越来越少， 哎，是吧？ 就这种感觉。 所以，但是呢，你看。最近您朋友应该越来越多了吧？ 对对对， 哎，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大家关注到我的朋友圈，包括我跟圈友啊，我发了一张图在我们圈友群当中，我就标题叫“新风向，新三板老兵眼中的北交所”，一点没错， 没错没错， 是吧？您算是比较老的了， 对，您这个八零后， 嗯， 但是三板坚持了八年，确实是三板的老人了。 是，那这样吧，我们先感性的聊一聊，就是北交所在2021年9月2号宣布成立的那天晚上，你心情如何？ 那天晚上本来呢，是我下班一般都是错峰下班，然后我呢是7点多，从单位走，错开这个晚高峰，到家呢是本来是订的这个烤串儿啊，准备这个吃个烤串儿，喝个啤酒 啊， 相对那个放松一下， 嗯， 结果。这个大会领导人宣布北交所成立， 是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我的微信就瞬间就爆了 啊， 因为我朋友圈全知道， 嗯， 我一直坚守新三板啊，一直说可能新三板就是应该就是一个交易所， 嗯， 啊，就应该成立北京交易所， 就是几年前您就有这个预判， 我的那本书叫新三板改变中国，第一篇文章里头就讲到了，其实新三板就应该叫北京交易所。 哎呀， 所以呢， 那天晚上， 对很多朋友说，哎呀，看到这个消息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所以他们都要问我的感受，说，哎呀，你这个，表达他们的敬仰，终于让你说对了。然后新三板确实还有，有未来。啊，有非常好的未来，因为之前大家觉得好像新三板这个市场没有做起来， 是的， 可能它的改革就失败了。 对， 啊，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没有心情喝酒，没有心情这个， 应该有心情， 有心情，但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喝酒，没有时间吃烤串，全在回答问题，因为各大媒体的也都在采访。 对， 啊，台经也好啊，还有那个几大 主流的财经媒体吧， 对，财经媒体都在采访。 嗯， 那朋友的都没时间回他们。 嗯， 啊，所以就先接受这些采访，包括还做了一个视频连线。 哦， 啊， 当晚就连线了。 对对，当晚在家里就视频连线了。啊， 那会儿就是不认识您，不认识您的话，可能也来一把。 对， 连线。 然后呢，一直聊到晚上1点多、1点半。 嗯， 啊，但是躺下来还睡不着。 哎呦， 一直到2点半才睡着， 差点彻夜未眠。 啊，对对，就是一是激动啊，确实是这个各种。这个心潮澎湃，然后各种思绪其实都出来了啊，一直还在那种兴奋的状态当中，而且这种状态，延续了差不多1个多星期， 每天都睡不着觉。 对，不是说睡不着觉，就是说这种这个 激动， 激动，包括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这种，陆陆续续全部来了， 就感觉一夜成名那种感觉，差不多。 对，就是叫。新三板就是一夜成名， 哎 啊！ 但是新三板的这个一夜成名影响到您这儿了，那就是您被关注到的点越来被关注到您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对， 那心情如果用一个词儿或者两个词儿来形容一下的话，您会想用什么词呢？ 喜出望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哎， 就是对于我来讲呢，我一直坚定的认为。就是会成立北交所，啊，但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只是早晚的事儿，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呢，这个事儿它来了呢，我很惊喜。哦，原来这么早，这么快就来了，我当然很惊喜。 您， 但是我又不像其他人那样，就是大家伙觉得，哎，它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就变成可能了？我一直相信它是可能的，而且它就是在近期，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我跟您说啊， 嗯， 可能跟您平时总爱懂。哲学的书有关，那顺其自然， 对， 该来的总会来， 对，而且是理论上其实是论证了，我论述过啊，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目前的发展阶段，一定要是支持中小企业的， 中小企业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基本盘， 嗯 啊，它的重要作用，这个我们领导人都讲过了，是五六七八九，啊，不是大量的就业、税收，啊，包括科技创新，都是在中小企业里边出来的，它是关系到我们，千家万户，啊，这些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里边就业，这些中小企业发展好了，工资收入高了，然后家庭生活才会好。 中小企业其实他们纳税，我记得之前我们报新闻说纳税占咱们国家很多，但是，他们的发展却是经常遇到这个融资的巨大困难。 对，三十年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就开始有中小企业了，那现在说这个。八十年刚刚开始，那会儿可能还少，三十年、四十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是零三年毕业，从那会儿算吧，就之前其实也有，从那会儿算到现在二十年了，依然还在讨论这个话题。 哎，您觉得是为什么呢？最难的点，我们在北交所成立之前，您觉得最难的点是什么？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它有内部的跟外部的两个因素。内部的呢，就是说你本身你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是低，那我把资金给你，万一哪天你倒闭了，我这个钱不就回不来了吗？ 你太小了， 太小了，抗风险。然后呢，其实也很不规范，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呢，就是夫妻店，或者兄弟两个开的，或者自己一个人开的，啊，他这种。管理起来特别不规范，那也就是说外部机构的话，金融机构其实也很难去相信他，他有的他的财务啊，包括他的经营管理也不是公开透明的，那当然就是你如果不了解一个人，你也不会随便把钱借给他，那你要了解一个人，你相信他了，你才会把，就是我们个人来讲，老百姓来讲，你借钱也是这样，那金融机构更是这样，而且金融机构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他要为储户，比如我们银行体系要为储户负责，所以他也是因为这些中小企业自身的一些原因，他不敢给他放。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金融机构呢，他们也是市场化改革了，他也要赚钱，他要赚钱呢，他也要 看不上， 哎，找效率最高的方式。比如说这些年，他就愿意给地产商贷款，因为给房地产商贷款很容易，很简单，这个地块值多少钱，然后盖出来房子会是多少钱，我放款给他，他把地押给我。对吧？未来那个房子也押给我， 跑不了， 而且一直在涨价，所以呢，他们大量的资金可能都给了这些房地产啊、国有企业啊，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些融资平台啊，资金就到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中小企业获得从外部获得资金的这个渠道一直很少， 土壤非常贫瘠。 对， 那客观讲，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在我们因为有了北交所啊，因为有了新三板这样一个活跃的一个阵地啊，一个资本的可以大量的帮助到他们的场所， 对， 是不是能改变一传统的一些观念？ 对， 就是我们就像我们说白了，像您，你条件不好或者你发展不好，我不愿意借给你钱，但是以后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有潜力，你是专精特新，那我也愿意在你身上投入。 对， 人们的观念会因为北交所而改变。 北交所会创造信用， 哎， 就是规范会创造信用。这个你要上新三板，你必须要找会计师、找律师、找我们券商去帮你从头到尾来梳理你的财务、梳理你的业务，而且都要写成文件，公开在网上。也就是说，都是信息都是对外披露的，而且是有人监管的。你公司你不能，老板不能掏空公司，不能把公司的钱当做自己钱拿去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金融机构外部的呢，就对这个企业有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这个企业发展的好，技术好，前景好，那大家就愿意把钱给他。 对 啊。 它规范了，其实它的价值也就提升了， 对， 也就增加了。 对对对， 刚才简单跟这个张老师聊了一下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啊有很多中小企业的这个当事人，或者是跟中小企业做朋友的，也会对这方面感兴趣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什么原因让你决定投资它？这个它呢，我今天用了一个宝盖旁的它，是各种原因的一种比喻。我们看到我们的听友有很多的留言啊，说，博荣说了，我不是小白，是纯白，我不理财，财更不理我。还有的说，特梅普说了，说有闲钱就投着啊，看看啊， 但是它稳妥啊，不激进啊，这是一个观点。 嗯， 还有我们的清风飘摇说了，说他一般要选择投股票也好，投其他也好，他说他是爱好，喜欢，还有呢，哎呦，原来大家都比我有眼光啊，而且都在关注这个事情。还有说还是用户8216说是价值投资，比如说贵金属、黄金、白，完了我们圈友怎么样？这个素养都非常高，很全哈。 对对 对, 对, 对。 那您一般决定投资？刚才我问了一下，那结合他们的回答，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是这样，大家可能对于新三板市场，对于北交，对于因为新三板已经存在8年了。多少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知道它是一个特别小众的市场，这8年的发展起起伏伏啊，所以了解它的人，知道它人多，了解它的人其实很少。北交所呢又是一个新生事物，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我们的听证也好，我觉得了解最多的就是 A 股市场，就是炒股票，俗话说的炒股票。经常见面就问，哎，你最近股票涨了没？赚钱没？是吧？ 有什么消息没有啊？有什么消息？ 对对对对，有没有好股票推荐呀？ 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了解我的听众，或者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一直反对炒股的。啊，我干过分公司省级分公司老总，筹建的，然后下边管了五六个营业部，筹建了五六个营业部。身边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张总，你这个肯定很专业，有没有好票给我推荐一下？ 啊， 我就会问他，你炒股吗？他说没炒，但是身边现在好像说都炒股能赚钱，我是不是认识你吗？我说你如果没炒股，我就建议你不要炒股。 为什么 啊？珍爱生命，远离股市。大部分的股民都是赔钱的，就是我这个前两天，应该半个月前，给民建中央的企业家培训班去讲课，我做个调查，他们有150人，就每个省4-5个人。我说大家下边谁炒股，一大片举手了，都炒股。我说炒股到现在赚钱的举手，然后一大片全放下了，只有一个还举着手，只有一个，150人里面只有一个。我说哦，我说你是挣钱的，我说你肯定炒股的时间非常短。他说对，我刚开始炒 啊。 所以说呢，他刚开始炒可能2-3个月，这2-3个月可能市场行情好，他可能是挣钱的。只要时间周期一拉长，大部分的股民在这个市场里边都是赔钱的。 那怎么办呢？对于股民而讲，他如果手上真的有一些闲钱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值的机会啊。那可能他觉得其他方面没有更好投资机会啊。 对，我跟你讲一下，因为你不炒股， 我不炒股， 我大体跟你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呢？炒股大部分人当玩，很少有职业股民，就是我什么也别干， 就干这一个事儿， 我就干这一个事儿。职业股民很多是赚钱的。但是这个比例非常低，我刚才跟你讲的说99%都不赚钱，但你知道这个基数是多少吗？基数是1亿多，就是我们中国的股民有1亿多的股民炒股，那也就是说9900万的股民是赔钱的，可能100多万是挣钱的。 那为什么他们还在疯狂炒啊？ 大家就是你知道，而且你知道炒股的用的资金量是多少吗？超过50万的，你认为这1亿多里边有多少人这个资金量拿着50万以上的资金在炒股？ 应该不到一半吧。 不到一半， 我觉得 就是 为什么拿那么多钱呢？ 我告诉你，结果是不到3%。 哦，很少， 就是大量的人他其实就拿个10万8万在炒，这些账户他在炒，甚至有一些学生在炒，有一些那个工薪层的白领也好，他们其实中国的居民的财富的分配并不是在股市里，因为大部分人一开始呢可能觉得会多投入一点，后来他发现是赔钱的，他就不会放那么多，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就跟玩游戏一样，今天我通过我的智商分析 挣了3000-2000， 对，你看我分析对了，这个票涨了，我就感觉很爽，证明了我很聪明，过两天它又跌了。跌了之后自己会分析原因，哎呀，你看我这个因素没考虑到，所以它跌了，现在我知道了，我接下来我的炒股的技巧就更好了。它大部分是在这里边玩当个事儿啊，其实是所以说他就赔点钱挣点钱他也就无所谓， 也学点知识， 拿10万块钱有时候，对，有时候对学知识，他为了炒股呢他要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这个国际政治形势啊，关心产业政策， 他都要看。 我记得以前股神巴菲特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在投资之前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投入你大概有多少预期，你渴望 风险承受能力，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打算多长时间拿到你的这个预期。 嗯， 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考虑清楚，如果盲目的进入股市的话，就是玩的话，那可能的话你结局也是大家能想得到的。好，我们话说回来，说回北交所，我们刚才多聊了一点，多聊了一点大家的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其实，我们想聊的就是现在的北交所的功能定位，以及啊，今儿啊，正好开市一周五天了，今儿还有一新闻说这个今天那个基金，八只基金好像半天，每个都5亿就齐了， 超募了都， 超募了就没有了，这个说明什么？然后您怎么看待这个？北交所的这个功能定位，还有这一周的表现吧。 其实我们刚才没讲完，讲到了，我说大家可能熟悉的都是 A 股市场，但 A 股市场呢，其实大家股民散户都赚不着钱，然后呢，股民也知道，所以他没有把大量的资产放在这个股市，就像你，大部分人有了钱了都是买房，他大量的资产配置其实都配置在房地产，没有配置在股市，所以呢。也正因为股市大家伙对他有这么一个评价，就是我可能在里边都赚不着钱，所以我就少放一点玩。那国家也看到了，散户能看到，国家也能看到，国家就想建设一个能够让股民挣到钱的，能够让企业更多的在上，因为只有股民挣到钱了，股民才会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股市里边来，那更多的钱投入到股市里边来的话，那股市里边都是让这些中小企业融到资金了，实体经济就得到发展了，大家就不用去炒房了， 在反哺我们老百姓， 对， 实体经济发展了嘛， 对，你要，所以国家是要发展实体经济，而不是要发展这个房地产市场。但是之前的 A 股市场呢，老是让散户赔钱，那你那国家说鼓励股民炒股，那不就是鼓励大家当韭菜被割吗？国家也不想这么做，所以呢说既然 A 股市场是这么一个市场，我们可能30年了，可能也很难去改变它了。我们国家其实一直想去散户化，啊，但是改变不了。 哎，我想打断您啊，就是美国散户赚钱吗？ 美国散户都割了，割了，割了，都割没了， 都割没了。 200年，他几乎就是去散户化的过程，就自然而然的就淘汰掉了。 哦， 啊，知道自己不专业，然后他们发展出专业的投资机构来以后。都是这个，大家都是买基金，通过 机 构来。 啊，买基金啊，哦， 对对对，我们中国未来也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每一个散户需要借助一个机构啊，或者一个基金， 专业的投资机构来帮你 打理。 对对对对， 哦， 那国家就为了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的企业能融资，另一方面也为了为我们的这个中产阶级，为我们的老百姓增加一条理财的一个渠道，所以他就干脆新建一个市场。让这个市场呢变成一个可以做价值投资的，而不是去做价格投机的那么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呢，当时就是新三板市场，在2013年的时候向全国扩容，它完全是比照着或者说是为了防止 A 股存在那些问题而设的。你比如说 A 股呢，当时门槛就是企业上市的门槛特别高， 特别高， 特别高，5000万或者1亿你才能上市。 嗯， 那这样呢？它在新三板呢，就是门槛就特别低，就是你一些中小企业，你有这个愿望，你可能都可以来。但是呢，它在投资端，它的门槛非常高，它是500万的门槛，才允许你到新三板开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企业参差不齐，那万一有骗子公司或怎么怎么样的，你买了可能就血本无归啊。那这时候呢，他就说要有那个识别能力的，要专业的投资者来，然后呢也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500万以上门槛的， 这会限制好多人吧？ 对，你猜一下500万门槛，中国的股民有多少个？ 我猜不出来，我真猜不出来。 20万， 这么多 以上的只有20万人， 20万不算多哈， 不算多，1亿里边只有20万人会拿着500万啊，有500万的资金在炒股，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什么呢？有大量的将近10000多家企业来了。上市了，他到三板挂牌，他想融资，但是呢，能投他们的只有20万人，但这20万人呢也不傻，他一看这些企业的质地啊，相对规模偏小，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投。真正在三板上可能活跃交易的，可能就2-3万人，可能他还 那就更少了， 对， 他就不活跃， 不活跃。所以这几年呢，新三板的发展就被人诟病，说你这个市场，这个好多企业来挂牌了，然后融不到资金。然后呢，这些这个过来投资的呢，说买了股票它也不涨， 所以有问题，我们就一直要改革。改革的其实改革的过程呢，就是成立精选层。成立精选层以后，他逐步的就把里边的好的企业挑出来，上精选层了，那就是收益也比较好，然后风险也比较低的，挑出来上精选层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企业比较好，那就是把投资者门槛也可以降低，门槛呢其实降到了100万就可以。 那人就更多了， 人就有170万左右，不到200万左右吧，就是有100万以上门槛的，他们的供需就相对平衡了。就是融资也好融了，然后他买了股票之后，他也开始涨了。这一年从，2019年7月份，2000年7月份到今年的七月份，几乎买了精选层的股票的，都赚钱了。这个市场你发现他已经开始让投资者赚钱了。也就是正是因为这种赚钱效应，这种这个市场的运行的投资两端都很满意，所以国家呢把它升级成北交所了。接下来的北交所就是精选层平移过来的。所以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我不建议大家炒股，但是北交所一定要关注啊，因为北交所可能是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地方。目前我们的房地产这个一直在控制房地产的一个暴涨暴跌嘛， 房住不炒嘛， 对，房住不炒。那未来的这个理财可能是慢慢的，大家就要往股市来走。股市来走的话，我建议如果你要往股市走，那就往北交所走，而不要。不一定要去 A 股市场， 它还是有它的很多的，就是首先门槛没有那么高，风险也相对小一点， 对， 那刚才您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北交所的前世今生，它是怎么来的，以及它出现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问题得到了改善，那您结合着本周这一周的表现，您是怎么看的？ 这一周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发现它一直在成交量在缩小啊，就从第一天呢，因为有10家新股，成交量将近到100亿，第二天就降到50亿，第三天降到了30亿， 哎呦，那就降了。 对，昨天是成交额，成交额降到20亿，今天应该在20亿左右，我没看啊，收盘。 你怎么分析它呢？ 因为一上来以后呢，它有大量的获利盘涌出。获利盘就是之前9月2号宣布以后，其实很多大家说，这个精选层的股票要变成上市公司了，所以对它的估值就是按照上市公司来估值，所以那些股票大部分涨了100%左右，有的涨了200%，有的涨了低的可能也涨了50%，就是涨幅已经比较高了， 不是发生在11月这本个月这个月的事儿， 对， 是俩月之前， 对，对，这已经涨了2个月了，那涨了2个月，这些老司机呢，他就想着，哎呀，这个门槛又降到50万了，公募基金要进来，涨高了之后，我到时候我就卖给他们，有接盘的了，所以呢，他们其实北交所成立以后，他们反而在卖股票他们在卖股票， 所以会降啊， 但是这些人呢，也是50万门槛的投资者，他也没有那么傻。他一看你高了之后，我不会去高位接盘，我虽然开户了，但是我要等待好的时机我再来买， 对， 你目前价格比较高我不买，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卖的多买的少，所以它就像股价就开始往这个正常的估值回归，但是我想经过这一周左右的调整，调整到位的话，就场外观望的这些人也会出手，包括新设立的基金也会进去建仓，还有其实整个的公募基金，其他公募基金可能也会慢慢进来。 我看您朋友圈，包括像一些国家队也进来哈，也已经是，真的是申什么申万宏源 对 之类的， 申万宏源这个宣布要成立100亿的一级市场基金，100亿的二级市场基金，还有10亿元的做市基金，做市资金。包括近期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机构在频繁的调研 啊， 这就是机构跟散户的区别。机构在入场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个公司了解清楚、了解透，而且他们也有条件。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研究员、专业的金融分析的人士；另外呢，他们可以约到企业的高管层到企业去现场调研，所以这就预示着他们要入场了。但是这一个星期可能他们还没有入场。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今儿我们聊的是关于北交所的那些事儿，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银泰证券股转业务部的总经理、总裁读书会的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可亮先生。我们刚才聊的呢都是关于股票、关于这些投资的一些叫正本清源吧，告诉大家是到底为什么呢？就是我怎么就成了韭菜呢？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其实个人散户跟专业机构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对， 就是你不能拿你的一个业余爱好去跟别人专业选手去竞争。 对， 就像做我们以前这个有些说相声的不也说吗？你是闹着玩呢，跟那种真正的这个。这就基本功， 对 吧？播音员、主持人也一样，他得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听听 FM， 加入到互动啊。今儿互动话题是什么原因决定你投资他？那可以说一说你的理由。我们继续来聊到这个北交所啊。其实聊到北交所，现在有一些人也开始啊有一些畅想啊。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未来您觉得北交所一年？啊，或者几年之后，它会长到一个比较成熟，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那这种成熟的阶段会是什么场景？我想听听您的一个再一个预测。因为之前您几年前就说，哎，北交所快成立了，快成立，你们都别走。但是就只有您坚守啊，坚守了八年。 对， 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于北交所的一个判断和分析吧。 我还想说，就是大部分人可能的资本上经验就是 A 股市场啊，就是上交所、深交所，那北交所可能会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上交所、深交所这个市场呢，每年新股发行就在200家到400家之间，所以它这个量非常少。我们之前做投行的时候就说是千军万马挤这个独木桥，大家都想上市，因为上市之后企业会一夜暴 融资 啊，就融资很多，然后呢老板个人会一夜暴富， 对， 都想就是说白了就是鱼跃龙门，都想越过这个龙门去 财富自由了。 对，但是这条桥，但是每年呢只有200家到400家之间，300家左右， 太少了。 中国的企业，民营企业只有4000万家，你想才这么点儿。但是北交所呢，就我认为啊，畅想一下，我认为它每年的上市的家数会多，有可能明年比如说新增200家或者200家到300家， 现在是81家， 现在81家是一年多才81家。 嗯， 它就是为了前期就多多少少有一些平稳运行，先少量的来观察积累经验，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我觉着北交所成立了会有一个快速扩容的阶段啊，明年可能会200-300家，甚至后年如果有经验了，可能一年会上500家。 哦， 大后年会不会上一年上1000家？ 都不排除。 对，上1000家，你想，四千万，对不对？ 太多人 想上，对，对应着太多人想上，那你要这个市场要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啊。 嗯。 而且我们不说4000万这个基数啊，因为各种各样的都有。北交所的定位现在非常清晰的就是服务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主阵地。主阵地，你阵地太小了还叫阵地吗？对吧？所以说主阵地呢，它一定要量大面广，同时呢它跟专精特新是结合在一起。那专精特新，我们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有认定，省部级的有认定，国家级的准备认定10000家，目前认定了三批，认定了4000多家了。那省部级的要认定10万家，目前认定了可能4万家左右，那还有地市级的要100万家，也就是10万家、100万家。那一个我们的资本市场，如果能服务好这个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这10000家，你这个市场规模就对你提出的要求啊，很显然，那你能不能在3-5年之内让这10000家都能上市融资啊？都是好企业啊。啊，都是那个都层层选拔出来的呀，所以我认为北交所一定要快速扩容。 嗯 啊，快速扩容呢，但是快速扩容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以前的资本市场都没有这样做过， 没经验。 对啊，没有经验 怎么办？ 对， 怎么 这个？但是、哎、有经验，有失败的教训。 哎， 就是当时我们的新三板，它就是为了解决大量中小企业融难的事，它当时扩容的速度特别快。最高的一年是2016年的时候，一年上了5000家。 结果呢 就是也不能说它一地鸡毛，结果就是很多人上去了以后呢他也融不到资金，然后他就自己又摘牌了，又自己又下来了， 又退市了。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政策 政策试错或者实践试错的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也不能没有一点标准，没有一点要求，这个包容性太强不行，什么样的都来不行，这样会叫什么呢？鱼龙混杂。 对， 就是让你这个市场效率降低。我想来投都是想投好企业，结果你这里边好的赖的都有，我巴拉巴拉我就分不清楚，所以呢导致了其实虽然上来的多但问题也很多。但是北交所就充分的吸收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哎，它定位就非常清楚，它一有一定的这个 门槛 财务门槛啊，或者营业收入或者估值的门槛都有，挑选出来大部分是好的企业。 嗯 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目标非常明确。 嗯 啊，它即使扩容也都是一些好企业来，对于投资者来讲，那我也不怕它，都是好的，我从好的里边在优中选优。 嗯 啊，这是我对北交所未来一个畅想，就是它会快速扩容，它有可能会比如说未来的三五年，三四千家这个市场。 其实我觉得您是站在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角度来判断，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种制度的完备对于散户是一种保护。 嗯， 因为我们这种试错的成本也挺大的，可能对吧，因为经过您的筛选了，那就省了我们在费心的在承担这样一个损失， 对对， 概率会更大，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那说到这个北交所的整个制度架构，包括您觉得它现在的这个制度已经很完备了吗？还是说有更进一步升级或者改善的空间吗？ 嗯，已经比较完备了， 已经比较完备了。 我可以这样打个比方啊，就很好理解。以前我们的上交所、深交所几乎都是奢侈品店，这些企业里边大部分都是好公司，行业里边排名前三的，至少它曾经上市的时候它是好公司，所以你进去买它的时候呢，同样一个包价钱很贵，但是呢绝对是好东西啊，就之前的绝对是好东西， 贵是贵， 贵是贵， 绝对 好东西啊。但是呢新三板当时就是什么呢，新三板就是类似一个批发市场啊，之前动物园那是不是有那种批发市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的坏的赖的什么都有，你就进来自己挑啊，那你可能会挑到性价比特别好的，但是大量的可能都是哎呀你也看不上眼的嘛， 一次充好， 对，而且是什么呢，门槛就设的特别高嘛，就是你这个500万的门槛才能进来挑。那北交所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北交所就是一个正常的商店，这里边呢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商品啊，是货真价实的商品，同时呢它定位又不高，你不需要去花很多的钱买那种奢侈的消费，比如这个杯子它就是值10块钱，它就是卖10块钱啊，它不会一个杯子它本身的成本是10块钱，但是它因为奢侈牌的品牌加上了之后它卖100，它卖200 啊，卖了， 对，然后呢你去杂货铺呢，你看那个杯子你看是10块钱的，但买回去之后发现各种不小心就坏掉了或者怎么样的啊，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或者说这个北交所其实是最适合投资的一个市场。 好，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啊，现在非专业从业者如果渴望通过炒股啊，就是还是有这个财富梦嘛，这没毛病。应该多关注什么的，或者应该多关注什么，少关注什么，避免什么。就算当爱好，就算有点闲钱，那他们应该做点什么，您的建议是什么？ 我是这样，就是虽然也有50万门槛，你如果开了的话，你的主业工作跟金融不相关啊，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这个挣了很多钱，你也够，你也想进来买，我还是不建议这样的人直接投资北交所，还是他们呢是可以通过基金的形式。你比如说今天上午这个基金， 对 啊，通过上午是8只啊，都已经募完了，未来会更多的基金会进来，他可以通过购买基金的形式参与到这个市场里边来。如果真的看好这个市场的话，那对于这些专业的，然后呢从事金融行业的。也有一些这样的人，那他在 A 股呢也在做投资，但 A 股的投资呢跟北交所的投资其实是有区别的。我要跟这些人讲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关注基本面的判断，行业分析。以前做 A 股他可能通过这个 K 线啊，这个技术面分析啊，他可能也能赚钱，但是我认为北交所不是，北交所一定要关注企业的基本面， 知道这个企业经营发展的状况，未来它的研发、它的市场开拓情况啊，包括这个行业未来的天花板是多少，国家是否支持、是否鼓励，对这些都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然后你再去决定买股票啊，不要把之前 A 股的经验完全带到这个北交所来。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我怎么觉得时间过这么快？再邀请您再来啊，跟我们来分享，因为听众也有很多留言。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北交所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您大概有40秒时间来说一说。 中小微企业来说，北交所就是他们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一个3年5年的一个规划。啊，以前呢，上市的目标太远了，可能10年，或者你做这个企业一辈子可能也没法上市。但是北交所，你如果真的想做一番事业的话，通过3年5年，你是可以，你好好的去了解它，一开始就按照规范的经营来做，那你3年5年可以登陆北交所，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 就是更多的还是修炼自己的内功， 对， 前提他们也是专精特新， 对，往专精，第一步先专精特新，第二步登陆北交所。 哎，我觉得这就是达到了我们最终的一个引导的目的，就是国家的这种创新的动力的足了， 对， 心劲儿有了， 对， 这个实体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对对，没错。 好，谢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本期的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小飞带来的整点快报，回头再约你，好吧？ 好， 再约你，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再见。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无限，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